国际社会界热烈称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缅怀领导者金正日。巴西委员会主席和马来西亚麦克斯姆石油公司总经理说，朝鲜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是抗击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殊死战，并称颂伟大的金日成同志解放朝鲜的义绩，说他在没有国家级后方和正规军支援的情况下，领导艰苦的抗日武装斗争取得了胜利。民主刚果的未来报和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登载文章，泰国朝鲜友好协会发表声明，指出世界进步人民深切地缅怀一代打败美日两个帝国主义者的金日成主席，并强调金日成主席为朝鲜的解放、为朝鲜人民的自主事业和世界自主化事业建树了丰功伟绩，他在朝鲜人民和世界进步人民的心中永生。